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9号星期四，今天早上的雷雨天气哈，给早高峰的交通出行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那么午后到入夜前后仍然有雷雨天气，局部地区的雨强较大，并且伴有风暴天气，提醒大家近期呢要避免去往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呢在60%到95%之间，湿度比较大，那早晚的温差呢也比较大，也提示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添加衣物，白露过后啊这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另外雨水呢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出行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全国科普日活动11号开幕，今年8月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947.3万件，复旦大学研发可以穿在身上的电池，丰田拟投1.5万亿日元研制新能源汽车电池。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板块。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北京市科协介绍2021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将于9月11号到17号开展。这次科普日活动主题为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活动期间会举行首都科普联合行动、北京科学嘉年华等一系列科普活动。北京科学嘉年华是这次科普日活动的主场，届时嘉年华将以北京科学中心为主场地，汇聚首都优质科学传播、科学教育资源，举办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等活动。另外，科普日活动期间还会举办第2届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这个周末开幕的全国科普日，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再来看看，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947.3万件，环比增长15.5%。同比增长57.3%。根据统计，其中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36.9万件，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理举报99.3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受理举报1811.1万件。而在全国主要网站受理的举报当中，微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豆瓣、今日头条等主要商业网站受理量达1337.2万件。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表示，在各级网信部门指导下，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不断地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广大网民朋友可以通过12377举报电话、网络举报客户端等渠道，积极地参与网络的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我们的科创在线部分呢，经常关注到跟电池有关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两条跟电池有关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现在如果大家出门，这手机电量不够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的焦虑或者是恐慌。有的朋友可能出门需要带上充电器或者是充电宝，听起来呢有点麻烦和累赘。如果出门不需要带充电器和充电宝，要如何实现给手机充电呢？通过身上穿的衣服就可以对手机进行无线充电了，这听起来特别像科幻片的场景。 那这个场景呢，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最近，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彭慧胜团队连续构建出兼具良好安全性和综合电化学能力的新型纤维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主刊。审考人评价，这项工作是储能领域和可穿戴技术领域的里程碑研究，以及柔性电子领域的一个里程碑。这种纤维锂聚合物离子电池表现出了良好的综合性能，显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长度为一米的电池可以为智能手机、手环、心率监测器还有血氧仪等可穿戴电子设备长时间连续有效供电。纤维锂离子电池还具有良好的循环稳定性，循环500圈后，电池容量的保持率依然达到 90.5%， 库仑效率为 99.8%。 在曲率半径为一厘米的情况下，这种纤维锂离子电池弯折10万次之后，它的容量保持率仍大于 80%， 甚至在重复水洗、挤压等严苛的环境下，也可以保持较为稳定的电化学性能。那么通过纺织方法，团队已经获得了高性能的大面积电池织物。那未来啊，这样的一种新材料的电池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衣服上啊，这个穿在身上，然后外出的时候帮助我们给身边的各种小电器来持续供电了。说完了可穿戴在身上的电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到2030年将投入1.5万亿日元，大概是879.8亿元人民币，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研发和制造。在上述投资中，大约10.000亿日元将主要用于扩大电池产能，将生产线增加到70条或者是更多。丰田计划将电池装机量增加到每年200吉瓦，是现有水平的30多倍。丰田也打算着力降低电池制造成本和提高电池的工作效率。几年后，将所产的每辆纯电动或者是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池成本减少50%，也为适应全球市场日趋严格的排放标准，丰田呢计划增加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的生产及销售。目标是到2030年，在全球范围电动车销量达800万辆。比当前销量增加近3倍。所以不光是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投入研发新能源汽车，全球这都是一个大趋势。那未来全球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市场也会非常的庞大。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近日联合公开发布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批伽马光子科学数据。空间伽马射线观测作为人类认识宇宙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在宇宙起源、暗物质探测等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悟空号于2015年12月17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的发射，经过5年多的平稳运行，已经完成了全天区扫描超过11次，获取了大概107亿个高能宇宙射线视力，先后获得了宇宙线电子、质子、氦核等万亿电子伏特以上能区精确的测量结果，在暗物质间接探测和宇宙线起源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后续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还将继续发布伽马光子科学数据，开展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及工具的研发，也为公众提供更多样、更精细、更透明的数据共享与应用服务。的确，科研成果哈，一定要和我们的实际生产生活发生一定的关系，让它能够有效的落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现应用场景，这样才能更好的把这种科学成果做一个有效转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团创业。那么这个板块呢，也是我们京津冀之声与科技部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合作播出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访谈的嘉宾呢是苏州伊斯贝环保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常英。再次欢迎常总，您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常总呢，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给我们介绍了您本人呢是学工商管理，在新加坡求学，然后后来因为一段跨国婚姻在西方生活的这段经历，让您看到了那些世界500强顶尖企业他们在做工业废水的这些处理，他们的工业化自动化的这种程度，爱人又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2011年呢成立了苏州伊斯贝环保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而且之前节目呢您也说到了这废水处理方面哈，都有什么样的核心技术是希望能够在一步一步的发展当中帮助企业实现零排放。这种零排放不是说水当中没有任何污染物，而是说我们能够实现不排水，把这些污水呢直接资源化再利用啊，实现这样的一个可循环。当然这背后呢是有很多的技术力量。那除了技术之外，我们再说说装备。据我了解，您也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设备。 一方面呢，我们伊斯贝非常注重就您刚才说的水处理，你的核心的一些水处理工艺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从国外还带回的这个我们在设计上就是全密闭全流程的安全管控。因为其实国内您可能如果去过一些企业的废水处理现场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都是开放式的池子啊，各种池子各种水经过一道一道的过程然后去进行这个处理。而且呢这个池子呢因为它是开放的，其实这个池子里的水里边都是有一些含酸碱的这些化学品的一些水。那这样的话呢它在空气中肯定会弥漫出来，那从弥漫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我们空气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污染。所以我当时在国外为什么觉得国外当时我一定要让我先生回来，其实他们已经做全密闭了，他们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在密闭的罐体里，然后他们的那个废气都是有这个在线的这些处理，所以工人是不会直接接触到这种环境里，或者是对他们身体会产生危害的一些东西的。所以在“十四五”的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规划当中，就要求说未来的水处理都要进行这个全密闭、全流程的安全管控。因为你的池子开放，如果你不小心人掉进去了，或者你不小心闻到了这些有危害的一些气味啊，其实对整个不论是对环境也好、对人也好、对安全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有损害有危害的。所以呢这也是我当时会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带到国内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因为你做环保，很多人说做环保的企业不环保，其实我们国内我当时为什么让我先生要回来，因为我们所有做的装备都是用的是 PPH 的材质，就是一些塑料工程塑料的材质。这些的塑料呢它在未来就是当我这个产品过了15年20年我不用了，那这个塑料呢它是可降解塑料，就像我们现在去超市我们有一些塑料袋是可降解的，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希望去买一些可降解的东西。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原来在这个环保做水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大部分在国内在应用的都是碳钢加那个防腐，然后或者呢是用所谓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些 FRP 就是我们的玻璃钢。但是呢玻璃钢本身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它的玻璃纤维对环境对人体就是比较有伤害的，也是不是很环保的。那另外呢这个碳钢的制作，我们刷油漆的过程中做防腐的这个过程中，其实相对来讲它这个也是对环境会有影响，而且呢从它未来的这个降解来讲，其实都是对环境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负担的一个原材料。但是国外呢可能在几十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大量的运用这种工程塑料 PPH， 就是它最好的就是我们把它在西方呢就把它称之为绿色材料，就是企业你真正要做到绿色你就要从源头就开始绿色。那我们在给客户做的这个设备的过程中，这个装备的过程中，我们从材料方面就开始把它绿色了，就是我给到他的装备他15年20年之后他不用了，那这一些最起码他也是可以去回收， 甚至它是可降解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对环境的亲和力就特别的好。但是当时我记得我十年前回国的时候，当我要把这个产品推给我这个市场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接受， 大家不理解。 对，第一个很多设计院他觉得，哎，我们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设计，对吧，然后我们没有运用过这样的一些产品，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很痛苦。但是后来呢，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慢慢当我们开始有一些客户给我们机会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就运用在我们的项目上。虽然在一开始给我们带来相对大的成本的投入，这样就挤缩了我们的项目的利润。可能我为什么说我在经营的初期就已经亏损了好多年，是因为我们觉得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环保设备，什么是真正的一个这个水处理的装备。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投入很大，就是说我们会从材料端到整个的处理的这种方式，我就说了，我们是全密闭的、全流程的、规范的、安全的管控的，然后再到我们今天的工艺，我能够把先进的工艺给到客户去做资源化的、减量化的、最小化的，就从这些方方面面去实现真正的这个绿色，就是给客户去呈现它的绿色的水生态。十年过来了，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虽然很大，我们也走得很艰难，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不但是我们的同行也对我们非常的认同，特别是我们的客户，很多的客户都给我们做很多的新客户的介绍。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虽然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但是从未来的发展来讲，这次所以说“十四五”的整个的这个新的一些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鼓舞我们，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十年前回来是对的。 可能漫长的十年等待期，包括前期推广的那些困难，可能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前期的这种厚积会迎来一个勃发。这些年企业的一些诉求，尤其针对这种政策背景之下，企业的诉求是不是在你们看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会不会有人主动找到你们说，要结合我们的这种生产特点，然后给我们做废水处理？那如何结合他们的诉求来做我们产品的研发和推广？还是说我们的这一套理论体系哈，这一套技术成果可以实现在不同领域当中，不同的这种工业化生产当中都可以复制这样的一个方法，还是说有个性化的这种需求？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确实我们刚开始回国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可能针对的是一些外资企业啊去做项目。刚开始我们可能80%-90%都是外企，因为他们对相对这方面在安全方面啊，对环保方面要求就比较高。那我们先做一些外企客户呢，做了一些标杆性的案例。那这个两年呢，我们觉得特别是2019年、2020年到2021年，就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就是市场对这个零排放的这个需求变大了。而且呢，民营企业就是特别是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上了创业板，这些主板的一些民营的这些科创型的企业也好，或者原来的一些民营的一些大公司也好，他们对环保的重视的这个程度已经是远远高于可能我们刚刚创业的这个初期。而且呢，他们对于材料的这个选择，对于自动控制的这个选择，对自动化的这种选择，和未来是不是你的系统还能更好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能够给它带来的一些价值，他们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就是特别就是这个两年我感觉非常的明显。因为以前啊，我记得在2017年之前，我们公司是很少做到一些项目说要做混用的，就是好多客户测算了一遍说，哎，我这个地方政府对我的排污量没要求啊，我这边的水费也很便宜啊，我这边直接可以用河水啊，政府对我这个都没有管控，那我何苦要去做这个水的资源回收呢？我回收了也没有意义，而且回收还要让我花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两年之后呢，完全就不一样了。第一个，国家是禁止使用这个地下水了，因为我们要对地下水源的一个保护。那所以呢，你在用自来水的过程中呢，国家又对很多的企业说，哎，我未来给你的排污量就越来越少了。每天比如说我原来一家公司，我一天可以排100吨的，那现在的新的环保要求下呢，可能政府只给你20吨了。那这样的话，势必你这80吨的水就必须要回到你的这个整个的工厂里边去使用。所以我们会从2017年会发现 回用的这个客户需求量在大部分的提升，然后到2019、2021，我们这两年做的项目，零排放的项目几乎占了我们90%的，就一年的客户里边占了我们90%，就是现在的资源化，这个最小化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明显的。 嗯， 而且呢，我觉得今年啊，特别还有今年，这个民营企业在建新厂的时候，对于环保的这个诉求和这个更高的要求是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嗯， 这个是我们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嗯， 是从建厂之初就先要考虑到环保啊， 对， 这成了一个先决条件了。 对， 嗯， 对，原来可能觉得环保是一个投入嘛，对不对？是一个成本嘛， 嗯， 而现在可能觉得它跟我的生产线是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是，您既然说到成本了，我在这儿也特别想了解，就是即便说这成为了一个硬要求，或者是成为了一个先决条件，但是企业肯定还是希望我能够降本增效，我能够用最小的成本然后实现最大的效益。那这背后可能是需要我们做环保的，尤其是在科技这种创新方面要给大家提供的更好的服务，也更有竞争力的服务。那么这块怎么实现它能够降本增效，然后我们有没有一些先决的考量？另外您其实提到了像这种密闭式的这些废水处理的技术，它的安全性，这个咱们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个标准和要求？ 就说到这个安全性嘛，我从我刚回国的时候就一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还没有对污水处理这一方面的这个安全有一些非常细节化的，会有一些粗放型的一些安全标准，但没有做到很细节。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它肯定会有很多的，因为我们先是有排放的标准， 嗯， 以后是节水的标准，最后呢，我们现在因为通过这个这么多年工业的快速发展，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过程中也看到了很多工业企业出现的这种安全的这种隐患和产生的一些事故。其实国家现在对安全是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是， 但是西方人其实他们以前也经历过，所以他们在10年前，我觉得我去的荷兰也好，德国也好，其实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之前，他首先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安全。 嗯， 所以我为什么我先生当时到国内来，我们做的这个产品，他说是非常安全可靠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提倡两个安全的字呢，可能很多的工业企业他就没有这个感觉，觉得我安全的投入会增大我的成本。但是您现在会发现，安全好了，您的成本才能降低，因为人是最珍贵的，一旦出现了这个事故， 嗯， 那这家企业未来基本就不可能再经营下去了，对吧？ 嗯， 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安全带来的这个成本现在就会去测算了。所以呢，我是觉得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成本问题。作为我们这种科技型的企业，其实我们在给客户去做整个的这个投入跟产出比的时候，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总寿命的全寿命的这个成本概念。因为国内呢，原来很多一些民企呢，他很多企业老板因为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专业，那对环保的很多的技术也不了解，可能他在选择一些供应商的时候，他更多看到的是初期的投入成本，那比对的也是初期的投入成本，但是呢，他后面的运营成本，运营是另外一回事儿，可能我不开也行，反正如果国家来检查我了，我再认真的去做一做。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了解，就没有去特别的注重这个总的这个全寿命的这个总投入的一个成本。那现在呢，其实我是觉得好多的民企都在考虑这一些了，就是我也许我的前端我用了一些好的工艺，我用了更好的这种密闭的这种最安全的系统，用了它的工业化更高的这个系统，其实你知道现在人工成本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需要更自动化的，对吧？更可视化的，更数字化的。那然后呢，在那个就是我们后面来讲，安全不能够有问题。另外的话呢，因为我们就是说用新的这些工艺技术，我的运营成本可以更好的控制下来了，所以做一个全寿命的一个成本概念去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现在他们会觉得啊，原来你这个技术

京津冀之声。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那今天做客节目的科技 CEO 是浙江天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CEO 邵云东。再次欢迎邵总。您好，邵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云东。 之前节目当中，其实邵总谈到企业是在2006年的时候成立的，当时之所以要成立一家以植物为研究对象哈，那么跟植物化学有关生产这方面的一些标准化的产品啊，实现把这个农产品向工业品转化这么一个企业的目标，这背后首先有他个人的一个情怀，喜欢植物的一个情怀，然后再加上他的专业背景，不管是本科还是硕士期间的这种学业背景，其实跟生物工程然后跟这种植物化学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也谈到创业之初要想敲开这种西方市场的大门也有种种的不易，但是背后依靠的是核心技术啊，是企业的这种科技攻关的一些亮点。2006年的时候成立公司，当时看到的是海外市场，但是如果让你反观到现在15年的时间了，不光是海外市场开始拓展，咱们国内市场是不是也有更大的一个前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哈，大家收入水平都高了，健康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其实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关注健康，国家也注重这种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那您觉得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不是也给天草这样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 那我先讲这个行业的发展跟我们这个行业带来的机会机遇啊。那么这个天然产物化学呢，在全球这个首先是各个主流国家的药品，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呢，开发药品的成本呢越来越高，这是第一。第二，人们的消费观念在发生改变，其实很多人到了必须去治病的时候已经生活质量很差了。为什么我们天然产物这个会火起来？就是因为主流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中草药或者叫天然产物在我们的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治疗上它有独到的一面。那么我们叫这个天然产物化学啊，天然的这个产品的使用呢，它慢慢成为一个主流的趋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往发展中国家这样吹啊。那么从99年到10年前是一个阶段，10年到20年是一个阶段，这个风呢倒过来吹的，就是在中国我们讲中草药，首先大家想到的是药，然后在美国，你讲 herb， 它最想的最多的是那个 functional food， 就是叫食品补充剂，或者叫翻译很多功能食品。 功能食品。 我们说这个行业的发展呢，过往的20年，每一年都接近20%的一个增长。最主要呢，就是人们回归天然，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个潮流方式。从美国吹到欧洲。然后再有吹到澳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这个年轻的，不是老年人，就是功能食品，要买这些矿物质，要买这些这个草药产品，不买中国的产品。他去买 GNC、NBTY、安利、康宝莱、Swiss， 这些国际著名的这些保健品企业，但是呢95%的原料是中国生产。 对，绕了一个圈又回来了。 对，那像我们企业养了一堆科学家，包括我自己也算啊，这个也算是科技部给我们定义也算是科学家了。那个我们去做草药的研究，把它做成标准的产品，跟他们合作开发，做成功效、含量、口味、稳定性都非常明确的一类产品。 嗯， 那用这些产品去砸片、打片、装胶囊啊，装成那个口服液，软糖、软胶囊，它对于某一类的疾病呢，它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给了我们这个行业啊，就是国际社会有需求，中国有制造能力，这不就两者一结合？这可以推动全球的这个一个人的亚健康人群的使用。这个我们说是一个行业的发展。这是第一步发展。我们认为这个行业呢还会向前发展。向前发展呢，就是现在在中国会很快，就像中国的这个手机从 2G 直接跳到 5G 一样。在 4G 上点了一点 ,3G 都没停留，4G上点了一点就往 5G 去了。 这就是跨越式哈。 对。这个呢现在反过来是我们现在认识啊，在中国美国才刚刚兴起，现在新发展起来的自吸带，喝豆浆一样的，然后软糖 QQ 糖，这种，然后速溶粉，就固体饮料粉把你调到比可口可乐还好喝的这样个保健食品，那你既有愉悦性又有功能性，而且还很潮流。中国在这一块上是很快的，就是我们感觉啊会很快去超越。因为最主要是来源于中国，科技来源于中国，其实消费中国是他们这些大公司的最大的营收跟消费的市场。 这几个环节我们都有， 唯一缺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自己的产品的品牌的信心。这是过往的20年去虚假宣传啊，过度欺骗啊，为了达到销售额啊，做了一些过度跟畸形的这种销售的推广方式，导致中国国人对这个保健品的不信任，国产品牌的一些不信任。但我想呢，这个随着我们新的一代，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看得懂标签，读得懂科技，这些人开始消费以后呢，我认为这个会回归一个理性， 让我们把这个产业的环节搞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个逻辑链条。您看，说到了我们有很好的原材料，我们有很好的技术，我们也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唯一缺的就是可能我们要把自己民族品牌的这种品牌辨识度，我们的这种口碑，然后建立起来，恢复在消费者心目中的那种信心。我们也看到的现象，就像在很多健身房里啊，这些年轻的人士他们在健身的时候，比如说冲着这个蛋白粉， 对吧？ 其实这都是 分离蛋白，都是中国产 的，对，都是植物提取当中的这种物质，所以买的都是国外的这些牌子，价格也不便宜。当然，刚才提到了里面的核心技术，在这儿呢也需要有一定的篇幅，请邵总介绍一下。浙江天草2006年就成立了，那从2006年到现在15年的时间，选取了什么样的一些原材料？因为植物大千世界特别的多，我们是有针对性的选取吗？那么又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来实现它的这种标准化？您帮我们分享一下背后的科技亮点。 从技术上来说呢，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说啊，一个叫立项，就立项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植物， 是 啊，只是说植物提取物，那全球都是。你放眼看去的，除了看得见的泥巴跟混凝土，其他基本上都是植物。 人有一句话说，植物学家都不一定认得清全世界的植物，对吧？ 是的，是的。 嗯， 那我们天草选题目呢，主要有几个方向的考虑。第一，这个原料是不是大宗的？就是围绕这个产品相关，是不是全球大宗市场都要使用的？你比如说茶、咖啡、人参、葡萄，这个你一听就都不需要教育的， 嗯 啊，那这样呢，有个基础消费的产品呢，我们去做失败的概率就不大，这是第一。 嗯， 第二呢，我们天草所做的这个产品跟方向，主要围绕亚健康。亚健康里面呢，我们又选了4到5个方向。第一是围绕那个延缓衰老、轻重自由基方向的，这是我们一个现在全球供应基础原料供应量啊，这个还是有一定规模的。 嗯， 啊，这第一。第二是运动提神方向。运动提神方向怎么去理解呢？就是现在很多人早上起来到去上班这一段， 嗯， 他如果不来个几杯咖啡，有些人都醒不来， 就是靠咖啡续命。 对，这种一类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越来越崇尚，就是我们要运动，就是人的生命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靠机器啊或者别人帮你干掉了，其实干体力活这个机会越来越少，那我们以后这个人如果是不锻炼的话，这个四肢会减退， 嗯， 是吧？那运动呢也会让人产生愉悦，那我们去做运动研究，就包括你前面讲的这个健身房的要吃蛋白， 嗯， 是吧？那有些呢要只是要提升，我打电竞的，我不需要能量，但是我也要提升， 嗯， 是吧？开卡车的，那不同场景下的这个对脑部啊，提升，有些是开会要谈判， 嗯， 是吧？我要谈5个小时，谁谈赢了，谁坐那里顶得住，谁赢了， 嗯 啊，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叫统一呢，把它叫做能量，啊，在第三呢，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就是让这个皮肤美白， 嗯， 有弹性，就是人要生的活的以后要活得越来越光彩，啊，在第四类呢就是老龄化的骨骼健康，啊，在第五点呢就是一些三高啊、血脂啊，啊，那么核心我们所以研究的这些产品啊。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我们就围了一个词叫亚健康， 嗯， 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这些产品，不是你感冒了，哦，我这个不吃这片药下去就活不下去了，我们去关注于治疗的就大范围的客户群体呢，是那些哎呀一天到晚要么没精力啊，然后老了嘛，那个走路走不动，是吧？血脂高，血压高， 嗯 啊，然后脸色发暗，是吧？那这一类的，你一天两天不治也没关系，但是我们的产品如果持续一段时间吃下去以后呢，一定会得到缓解， 嗯 啊，这个是我们就是所研究的这个重点的方向，这个我们叫选题。啊，所以呢，陆续我们选了茶呀、咖啡呀、人参啊、红景天啊，啊，在巴西的瓜拉纳呀，这个也那个欧洲的野生蓝莓呀，是保护视力的呀， 嗯， 基本上都是围绕人器官逐渐变衰老啊，逐渐变难看啊，血液里面粘稠度越来越高啊，就帮助这个缓慢下降。 嗯， 啊。这个是我们叫选题啊，那么第二个层次，因为选题如果说全球70亿人口有10亿有5亿的目标受众的话，那我们是做的产品，只要你好，就一定有市场， 嗯， 对不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年做几千吨的是原料，那真正把它做成产品是几千亿的这个消费产品。因为我们不做 B2C， 我们现在主要是做 B2B 的， 嗯 啊， 给企业提供原料 的，对，给企业全球这些著名的品牌公司给他们做原料， 嗯， 那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层次呢是叫技术，我们选了产品就要通过技术把它做出来， 嗯， 是吧？那技术其实我这个从小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嗯， 这也是我一直从创业啊，我从一个科研人员到创业 啊，在一直从事产业化研究啊，再到后来科技部认定我们为国家万能计划人才啊，那就是我在这个行业我其实一直在做，不断地去把它放大。 嗯， 那我们用了很多很多就是其他产业相关的技术，把它用在天然产物化学的萃取， 靠的就是技术。 对，真是靠的就是技术。 嗯， 后来呢我把它整理了一下啊，就是说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它是一个转化。科学技术已经存在，在只是存在于不同的科学家那里。我们做一个产品是要用集成技术，现在因为我们原来最早做提取物，是用一个提取罐，一罐一罐组中药那样做。后来发展了连续萃取，啊，连续萃取那提取效率是高了。后面我们又发展了分离技术，分离技术我们用这个助成系技术，啊，那用膜分离技术，啊，这个离子液体技术，那就是把原来一些化工的食品的，啊，各个行业的还控制的过程控制的，各个方面的专家集成，然后做成一条，像我们现在正在设计的生产线是日产十吨提取物的，也就是说我一年这一条线要做3000吨。三千吨的提取物是什么概念？就全球最大的药厂它一年使用的提取物可能也就1000吨2000吨，是不得了的，就中药厂啊，像扬子江药业这么大，你要说一年用几千吨的提取物，那是不得了。我们一年今后要加工7万吨药材，来把它做成提取物。所以说呢，技术啊，后来发展成集成技术，就第一层次，就最早的，就是把一个产品5比1人参，做到人参提取物5比1，5公斤药材出1公斤粉。哎，后来发现药材是原料含量不稳定，被西方的科学家说，哎，你这个都是提取物，怎么皂苷含量从5%到15%都有啊，那你这个不稳定啊。后来我们又把它标准化，就是说后来能把它做成标准，就是要做分离了。分离以后我就可以目标15，我把它做到25，我稀释回来就很简单，是吧？ 因为我们前面有了分离技术。 对，那么第一步是分离技术是一个突破。那但再往前走的时候，光分离技术不行，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印度人比我们的成本还低。后来我们啊，这个成本低已经搞不过他，因为他们确实收入啊，那个工厂啊，管控啊，都比我们的那个成本低，是吧？那后来我们就上规模，通过规模化的效益来达到我们国际竞争力，那就是我所说的集成技术。我们把化工啊，各个那个能用机器的地方全部用机器啊，然后提高单位的产量啊，单位车间的这个产量，那逐步发展，这发展的很快。这是我们认为我们天草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个快速跑。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技术的这种革新，其实您也谈到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是这种集成技术，但是可能有的听众他也会好奇说，你看用在其他领域的这种技术，不管是工业生产领域还是什么领域，那把它集成到食品上面，我们从天然植物当中萃取一些需要吃的这些东西，那它本身还是需要这种技术方面的一些改良吗？还是说真的可以直接就拿过来用？大家对于食品总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必须得保证它的安全，这是第一要务。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方面又做了些什么啊？把这个技术做改良，用在我们的食品的这种可以吃的或者是可以萃取的这样的一些天然原料当中的使用。 这个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相当于是入门训练， 入门的， 对、 就是、 入门训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整个发展啊，就第一阶段就是给全球我们老百姓所听到的最顶级的这些公司去做配套的。所以这些公司呢，这个对我们来提要 首先是要原料的基地认证啊，原料里面重金属啊、农残啊、啊除草剂啊、微生物啊、啊那个包括这个有些产品的野外采集，像欧洲、南美还讲核辐射呀，是不是有没有来源于白俄罗斯啊？那乌克兰那边的核辐射的这个原料啊？ 嗯 啊，那么这是一个层次，就是原料的前端的控制，这是第一层次啊。 嗯， 原料这些都审计过了，都没问题了，检测报告天天一堆一堆的，是吧？第二层次呢，我们叫加工技术。加工技术啊，在质量控制里面呢，就分为两个层次啊，一个是叫质量，一个是叫安全。 嗯， 质量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去要把一个东西进行一个萃取出来，我们要得到一个目标的产品，是吧？对我们通常来说呢，过程化学里面来说呢，都是温度越低越好。 嗯 啊，那我们的安全呢，可能又会要求我们阶段性，我就要过多少时间有一道灭菌工序。 嗯， 我要确保我所有的过程中你都不能有污染。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把它加热， 是高温加热灭菌、 啊、对，所以呢叫这个质量与安全两个不可兼得，我们再通过无数的试验啊，得出一个生产技术参数。 嗯 啊，在这个参数范围内，我既安全又达到了目标， 双赢啊， 对， 找一个平衡点。 对，然后呢，现在我们前面讲的是很多集成技术的这个创新，我们当我们把这个一锅料变成连续自动24小时生产的时候呢，那你的稳定啊，因为它流速是20吨每小时的流速，就跟一条大管子，你们小区里的水管被破开了以后，那每小时20吨的流量，你要确保它的安全。 嗯， 靠人是定不住的，那个水管爆了，你人想冲上去就崴几勺是没用的。 嗯，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过程化学，就是过程化学就是来确保，过程化学手段是一些电动的控制啊，恒温的控制啊， 嗯 啊，流量的管控啊，压力的管控啊，啊，就是让它整个过程中我们所设想的条件都能确保。那这个比以前靠人一锅一锅去做 那靠谱多了。 嗯， 因为毕竟我们这一类的企业是24小时做的，是吧？你往上投料，如果人打个瞌睡，这30分钟你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如果靠人去盯看管阀门啊，那我们最老的还有几个车间做一些很小的产品也还是靠人的。 嗯， 那真是我们到1000吨2000吨的项目上去了，我们1000吨的项目跟100吨的项目用的人是一样多，那中间是没人的，我两头有人， 靠自动化、机械化来实现这样的一种人力的节约化。 对，食这是叫食品加工的安全与质量、啊、 嗯，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再确保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出来了以后，我们还见过全面的系统的，就是我们有个质量标准书啊，几乎我们能涵盖的，除了含量必须保证以外，其他所有的安全性问题的东西全部要经过检测。 嗯 啊，这以后才可以出口，因为你一旦出口你还要过海关，还要过三检啊，因为中国包括对方国家也要去做检查，因为你来到我国家你是食品原料。 嗯， 如果你的东西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那我就把你拒之门外。我们做产品的时候呢，得研究我做出了一款产品，我几乎要符合全球任何最发达的国家的所有的最苛刻的条件。 嗯， 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我做了一个产品，我只符合美国的标准，其实不符合日本标准的，这时候突然来了个日本订单，我怎么办？因为我做的这个工艺条件是同一个的。 嗯， 也就是说我可能做出来的产品日本条件是永远不满足的。还有一些经销商买了我们东西，其实发到哪个国家他不告诉我们的 啊、哦，你也不知道对方。 对呀、 啊、 他如果给他发到日本去被检查说不合格，那又产生国际间的这个纠纷了。 嗯， 那么我们得做什么呢？我们得想办法做一款产品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的